今天表演的才艺是唱歌，把一首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献给大家， 有请。 那一天我漫步在斜阳下，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，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，刹那间我泪如雨下。昨夜我惊呆淋雨中，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，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，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默名的哭泣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，从起点对一切说再见。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，在回望来路的时候，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，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，我们向朋友们挥手道别，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想你的时候。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想你的时候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 谢谢你的演唱。我已经大概有20年的时间，没有人可以唱歌让我掉眼泪。我今天很庆幸你在我们这个你最有才的舞台，而不是去参加一般的选秀节目，因为很多的选秀节目他们企图让歌手唱各种各样的歌曲，做最潮流的演出。这种举动已经毁掉了中国很多的音乐人才。我只对你有一个要求，在接下来在你的歌唱道路上，在这舞台上，在任何的舞台上，不要改变你自己，因为那些都是害你的。因为现在的你是100%所有喜欢的人，喜欢音乐的朋友要追求的一种最珍贵的一种现象，真我跟自我。别人要你唱什么歌你别管，做你该做的事，唱你该唱的歌，让别人去说好不好？ 谢谢 你的演唱。谢谢 你的歌声，真的有穿透心灵的这种能力，就是你在唱歌声，你在唱歌的时候，能让我眼前浮现出很多的情境， 然后让我的心会一直跟着去悸动，被你的歌声所打动。但是我今天看到启贤老师也被你的歌声所打动，所以我真的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用心唱歌的 真正的歌手。 我有个要求，我想再听他唱一次好不好？请你为我们再唱一次，或者你清唱好不好？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 谢谢，一波一波的精彩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我们真的期待下一场你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激动。 我们三个人一起投票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 通过。